即时而来，戚罗侯罗，击钟一声，问阿能言已今问否？这个不字读做否，阿能大众俱言我问，钟歇无声，佛又问言已今问否？阿能大众俱言不问，是罗侯罗又击一声，佛又问言已今问否？阿能大众又言俱问，佛问阿能以云何问，云何不问？阿能大众俱白佛言钟声欲击，则我得问；击九声箫，音响相接，则无所问。佢呢个答正唔正确咧？咁你哋话正唔正确啊？正唔正确？唔正确。点解？点解？哦，呢一段经文咧，吓，但系第一个问，下边咧仲有第二次问。第一次问之中咧，系审呢个问性有抑或冇；第二次问咧，系审察呢个星层有抑或冇。啊，要分开嚟。咁啊，呢现在审察呢个问性有抑或冇咧，分三次。若果冇第二次问咧，就不足以显示阿能嘅错；若冇第三次问咧，不足显示呢个问性系上智嘅。所以罗侯罗咧系会体体会佛嘅意思啊，所以咧系喺第一次问答之后咧，唔使佛叫佢，佢又自动去打一声。第一次就发话嗱，罗侯罗，你去打一声钟咁，罗侯罗去打啦。打之后咧，佛就话你哋听唔听到啊？咁听到。第二次咧，罗侯罗咧就唔使佛叫啦，又去打一声，又打一声。佛又问佢：你哋听唔听到啊？大家话听到啊。咁佛就问啊：你点样叫做听到？点样叫做听唔到啊？阿难咧就答啦：喂，钟声就打嘅时候咧，我咪听到咯。咁啊，打完钟之后咧，冇几耐钟声啊消灭咗啊，音同埋响都冇啦。咁呢个时候就冇问咯。咁呢一个答案就错啦。音响如果相接嘅时候冇问啊，边个又知道系冇声音咧？吓，问声仲响度啊，然后先知道冇咗声音啊嘛，系嘛？所以咧系声音系有系冇，问声并不随声音有亦或冇。声有声嘅时候，问声咧系问到有声音，问声冇生度，冇产生度。声音灭嘅时候咧，问性咧又知道呢个声音灭，问性亦冇灭到。音即系外边嘅境界有生有灭，里边嘅问性常住不灭。哦，由呢个钟声显呢个问性系冇生灭，声有生灭，声响问性之中自生自灭，唔系问性因呢个声有无或生或灭。阿难咧啊，卖呢个境为心，以为声有就有问性，声无就冇妄冇呢个问性，即系等于前边所讲，有名就有见，无名就无见，错唔错啊？错，无名就系啱啊，啱眼都认够睇到啱噶，唔系冇见啊，系冇名啫嘛，啊，冇名冇暗，明暗系境附生，互相傾跌嘅，唔係心呢個眼，命就見眼，暗就唔見，命眼又見，暗眼又見，耳一樣啊，有聲佢聽到，冇聲佢又聽到，聽到冇聲嘛，佢知道冇聲啊，所以咧聲層係有生有滅，問性係冇生冇滅。咁第一次問完之後咧，佛咧又叫罗侯罗打钟啦，二来又斥罗侯罗击钟，再问阿能啊，问阿能言已今声否？阿能大众俱言有声。小信呢、这个系显字，但读做信哦。小信声消啊，佛又问言已今声否？阿能大众答言无声，有顷即系一阵歇一阵。落后落又去再嚟打一次钟，佛又问言：已今声否？ 阿能弟众俱然有声发问阿能，以云何声？云何无声？阿能弟众俱白发言，钟声欲击，则名有声；击九声箫，音响相接，则名无声。呢度系第二分审问声嘅有无，亦分三次。法再叫落后落击中有声嘅时候问阿能：你而家声唔声啊？咁佢又唔问，问唔问喎？意思咧系想阿能啊，系觉悟到有问，然后知道有声吓、但系阿能咧未明白法嘅意思，所以大家都答有声咁。等一阵更咧声消嘅时候咧，法又再问：你而家声唔声啊？咁阿能话冇声，仍旧未能够觉悟。这个能知道无声的就是问声、有无是属于声，不是属于问。落后落呢，不等佛再叫，又再打次钟，佛再大声次问已今声否，法意呢就显这个声是有生灭的，明这个问声呢是增上的。有声的时候问性不是生，冇声的时候问性亦不灭。阿能未明白这种道理，仍旧答有声，所以法问你云何声？云何无声？这个法第三次问、而无非是想令阿能觉悟到藏中有声，是声从言生，击九声消呢，冇声的时候呢是声从言而灭，并不是这个问性因击中而后生，因无声而后灭。但是阿能和大众到现在都未明白这个问性是上智的，因此大家都说中欲击的时候呢我就叫做有声，击九声消呢音响相接我就叫做无声啦。可以讲根和尘不分，心同埋境倒乱咗，根就系问性嘛，声就系尘嘛，性问性咧唔系随呢个尘而生灭嘅，尘咧系有生灭嘅，但系阿能系分唔开，所以法话佢咧系自以巧念，法以阿能及之大众，以今云何自以巧念？大众阿能趋是问法，我今云何名为巧念？发言我问以问，以则言问；又问以声，以则言声。为问以声，报答无定啊！意是云何不明巧念？阿能大家咧，同埋大法会大众咧，听见法话，你自己嘅说话前后倒乱咗啊！咁佢又唔知道乜点解法咁样话我咧？是有声我就说有声，没声就说没声，有问就说有问，没问就没问，是特登啱的，为什么法话我颠倒啊？所以大家都说同时问法，我现在怎样叫做巧念啊？法话我问你根的时候问性就是属于根，问你有问抑或无问，问你尘的时候呢就问你有声无声、你呢、既然答问而不问，又答声而不声，究竟是问有无啊，抑或是声有无啊？答无一定，所以我就说你倒乱咯。阿能声消无响，耳舌无问，肉实无问，问性已灭啊，同依枯木，钟声更激啊，以云何知？知有知无，时时星尘或有或无，岂非岂比问性为已有无？问实云无，谁知无者？是故阿能声依问中自有生灭，非为已问声生生灭，令已问性无为有为无。声消无响，耳舌无闻，这两句是法按照阿能所答而讲的。 如果你安能话，这个声没的时候，你就说没有这个梦性。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梦性的时候，那没有声的时候，又谁知道没有声啊？无声的时候，既然是无梦了，灭梦性已经消灭了，就同意这个枯木一样无知啦。为什么落后落再打钟的时候，你仍旧梦到知道有钟声呢？根据这一点呢，可以知道无声的时候只是没有外面的境界，并不是没有内在的梦性。这个梦性呢，既然能够知道有声无声，应该是声层在梦性之中有时有有时无，不是梦性因这个钟声有无是或有或无。若果说梦性是没有这个声的时候，真真实实是梦性除这个声层而无的话，那又还有谁能够知道没有这个声层呢？因此之故呢，你阿能应该知道星层呢是在你的梦性之中是有生有灭，不是你的梦性因这个星层生灭的时候呢，令到你的梦性有星就有，没星就没有。星和梦性呢是两回事，星生呢梦性不随这个星而生，星灭的时候呢梦性也不随这个星而灭。所以呢下面经文说，生灭而言无，实则常真实，显这个梦性是常真实。有星无星梦性都存在的。以上颠倒，或星为梦，何贵昏迷，以上为甜，终不应然，离之动静，拜失开通，涉梦无性。这里呢就显杂被阿能，杂被阿能颠倒到呢外面的境界和内面的根性都分不开，曾是有生灭的无常的，梦性是没有生灭是真相的。但你现在阿能竟然以这个星呢为这个梦性，不但根尘不分而且天上都莫变，因此法话佢颠倒咯，迷惑呢个声音当为自己嘅梦性，所以根同埋尘分唔开。你话你将呢个尘同当作根，根当作尘，咁蠢，难怪你昏迷到咧天上都分唔开啦。竟然问我啊，云何将此北境殄灭以为修因？明唔明啊？阿能前边话嗱，举出法嘅七个果，呢七个果位都系上智嘅，不生不灭嘅。咁法话我嘅见闻觉知离开明暗通塞，就冇睇啊嘛，冇睇我呢个见闻觉知咪生灭嘅咯。而呢个生灭嘅因去修呢个生灭嘅果，点得啊？所以佛而家话你咧昏迷到啊，以殄为常，以常为殄哦。因为呢个梦性根本系上智嘅，离开明暗通塞嘅十二种妄尘，呢、这个梦性见闻觉知咧归依一心，呢、这个就系真相啊嘛。你以为离开离尘无体就系殄灭啦？哦，咁、这、呢个就颠倒。所以法呢就说你呢不应该这样说，始终你不应该说离之动静闭塞开通呢就说这个梦就没有性的了，因为梦性呢是归于这个真心，是常自不灭的。法又举一个例，譬如重睡的人面熟床枕，其家有人依比睡时倒乱中埋，其人梦中梦中倒声啊，别作他物，或为击鼓，或为钟， 即以蒙氏自贵渠中为木石响，依是忽悟喘之处音，自告家人：我正蒙氏或此中音，将为鼓响。阿难是人梦中起忆动摇，开败通塞，其形虽微，萌性不分，纵以形消明光千借，此性云何为以消灭？法现在改个例，是证明这个萌性是上智的。重睡的人即是熟睡的人，熟睡的人呢睡觉的时候呢，他仍旧闻到这个中岛的声，中位的声，显现这个闻性的功能。别作他物呢，就是这个梦中的独头意识分别外边的境界有错误，显现这个意识是有错误，这个闻性是有功能。他这个人呢睡觉时候忽然听见人家中米，你们见过人家中米没有？用只脚按那个对中落去，这样有声响的。那这个人睡觉的时候呢，听到人家中米声呢，他就说：哎，谁个打鼓打成这个样啊？谁个撞桩撞成这样，好像木石相击这个样的。木石相击中，这个中呢，这个对呢就是木的。踩落去，踩一脚隔起佢，跌落去就同呢个冚，呢、这个冚个米响个冚嚟石嚟嘅，咁啊呢个声音，佢以为人哋打钟嘅或者系打鼓嘅声音，好似木石咁样咁啊，呢、这个系意识嘅错误，唔系梦性嘅错误吓，梦性冇关系嘅，梦性响瞓觉嘅时候都听到有声音。但是意识的分别呢就错误了。咁后来呢佢醒咗之后呢，咁佢知道喔、哦、原来你喺度中米，咁佢就话俾佢屋企人听，佢我啱啱瞓觉的时候呢听到呢个中米嘅声音，我以为你哋喺度打鼓喎、哦。咁法呢就话呢、这个法梦梦中嘅人啊，佢法梦都未想到动啊静啊，或者是种种闭啊塞啊开啊通啊种种境界，他没有想到的。但是他在梦中呢是仍旧听到有声音，显现这个梦性是上智的，是不灭的。他的形生形虽然是熟睡了，但是呢他的梦性没有昏迷到。何止法又说，何止生前啊梦中的梦性未昏迷啊，就是你死了之后啊，你这个身体是消灭了，这个梦性都不会因为你的生命千变代谢而随之而生灭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梦性就是见闻觉知的性，就是真心，真心怎会随这个身体消灭啊？是吧，真心不会消灭的。即是说可以说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人死了之后阿赖耶识去哪里啊？去哪里知不知道？有个我有一个皈依徒，他先生呢撞车死了，他就说：法师啊，我要跟他去啊。我说你跟他去，如果你开你他开架车，你开架车，他前边你后边，你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不要说阴阳相隔，你而家知佢响边啊？你去跟佢，你知唔知佢响边咧？你跟佢啊？你跟佢做乜嘢啊？再讲啊，夫妇又好，仔女又好，都系缘分。缘尽咧，缘生，缘尽缘生，缘一尽咧，你见到佢，佢都唔知道你。旧阵时有一个八姨婆，死咗个仔，喊啊喊啊，日喊夜喊，佢师父就有神通嘅。哦，你想见你仔，你跟我嚟咯。咪于是咧就到河边去，河边去见佢仔咧，向嗰边河走，渡河走去嗰边去。仔啊仔，快啲翻嚟，快啲翻嚟！个仔睬都唔睬佢。佢师傅话： 而家唔系你个仔啦，验证啦，哦，验证。所以咧，我哋明白佛法咧系好睇得开嘅。验证应生，应证应生啊！呢、这个就系话，而家咧就讲呢个命中嘅时候咧，我哋个呢个身体咧被边个抛弃？被阿赖耶识抛弃，所以你唔需要买最靓嘅公墓，唔需要着好靓嘅衫，唔需要准备后事，准备得咁多，佢唔。不理你的了，阿赖耶识一走就不要你，而吉生的时候就有第七识执着，这个是我，我要好射，我要好着，我要好字，执着我是执着而已，等到你这条这个命中的时候，阿赖耶识又走了，哪里走啊？文崩帝不害，唯有业随身，你所作所为，今世所作所为的福报帝得害，恶业帝得害，罪恶帝得害，所以你多啲为后嚟咧，似咗啲好嘅粮草俾阿黎色黎色大害，唔好将啲钱去买好嘅公财、好嘅生地，将啲钱系做科做科，佢大害啦，生地公财佢大唔害嘅，佢唔要噶啦，哦，一见离开呢个身体唔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呢个阿黎嘅食法咧就话嗱，你嘅梦性啊，不但你瞓嘅时候。常自不滅，你死了之後他都常自不滅，夢性為何常自不滅？夢性即是等於、這些空間是不是歸於太空、這個見聞覺知歸於真心，真心永遠不滅，阿黎耶識永遠不滅的、阿黎耶識，我們現在有阿黎耶識，聖佛的又有阿黎耶識，不過呢佛的阿黎耶識是一張白紙，我們的阿黎耶識是畫到狐狸馬茶污糟邋遢，你現在修行做什麼？就洗咯，清洁清洁做清洁工人，用最好的消毒剂，最好的消毒剂是乜嘢？佛法，佛法的慈悲水、智慧水消毒消逝呢个阿赖耶识呢个毒的部分咧，贪嗔痴的毒部分咧，恢复净白白净成佛，永远不变嘅。所以这个识，这个又叫二熟识，一段一段时间唔同嘅。